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往后余生慢慢相爱。我爱你三个字很好说，却要用一生来付之行动。轰轰烈烈的热恋固然令人心动，可我更羡慕相携白头的长相厮守。爱情这座城，有人被困，有人却在其中畅快游弋。因为一个盲目横冲直撞，一个懂得如何去爱。当你觅得心爱之人时，最缺的不是激情和满腔爱意，而是一些让爱情保鲜的小秘诀。那今天就将那些相伴半个世纪的伴侣间相处的技巧和秘籍分享给你。好的爱情需要经营，只有两个人一起共同经历现实的种种磨练，彼此间不离不弃，相依相伴，才可能拥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幸福。一，让对方知道你的爱意。不要因为在一起太久，就理所当然地以为你的爱无需言说，对方也懂。爱情不是一颗心去敲打另一颗心，而是两颗心共同撞击的火花。当你想到他时，不要只是想想，大胆说出来，让对方明白你的爱和牵挂。二，倾听对方的感受。两人要保持长久的相处，需要的是互相倾听、互相吸引和精神平等。爱情里最忌自以为是，爱他就用心倾听对方的感受，用适当的方式去爱。三，信任。爱情里最紧要的是信任。好的爱情只有四个字，我相信你。很多矛盾都起源于猜忌和不信任。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信任，没有信任就没有幸福可言。四，婚姻中尊重比爱更重要。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相处之道是互相尊重，两性关系之中也不例外。不随便贬低对方，在外给彼此留够面子，你敬我一分我还你一分，没有谁高谁低，两个人才能并肩前进，走得更远。五，两个人朝同一个方向眺望。和你的爱人望向同一个远方，朝着相同的目标前行，一起发现更广阔更美好的世界。世间没有激情如初的婚姻，只有共同成长的夫妻。六，给爱情加一点仪式感。小王子里说，仪式感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个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无论身心多么疲惫，我们都要保持浪漫的感觉，让忙碌的日子偶尔停住，和爱的人一起虚度时光。每一个仪式感的背后都藏着一份爱的表达。七，尝试理解彼此。杨绛说，我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一起成长。世界上一切和谐且长久的关系，本质都是舒服。三观一致的人，才能在一起走得长远。 八，再爱一个人，也不要失去自己。爱一个人很容易，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却没有能力从尘埃中开出花，反而会彻底失去了自我。但爱情不是一味付出的独角戏，而是两个人共同奔赴的对手戏。再爱一个人，也不要没了自己。你要为自己而活，不是为别人。九，和你的爱人做朋友。喜欢杨澜的一句话，婚姻需要爱情之外的另一种纽带，最坚韧的一种，不是孩子，也不是利益和金钱，而是肝胆相照的义气。良好的夫妻关系应该像知己好友一般，相互尊重，熟悉对方的喜好，性格上的小怪癖，彼此间能够敞开心扉，还有着肝胆相照的义气。十，不要试图改造对方。人总是会希望自己的另一半变成自己想象中的样子，于是处心积虑地去改造对方。但好的爱情应该是两个人和而不同，与其改变别人，不如尊重不同。真正的爱是让对方活出自我。十一，给彼此留些私密空间。手里的沙子握得越紧，越容易流失。两个人在一起也一样，时时刻刻的陪伴，无孔不入的把控，令人窒息的爱反而会将爱人推向更远处。给彼此空间，相互尊重，张弛有度，松紧得意，才是伴侣之间最舒服的相处状态。十二，适度妥协。真正的爱情杀手不是婚姻，而是日常的琐碎和争吵中彼此高傲的心。相爱的两个人为了所谓的面子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最后必然两败俱伤。婚姻里要懂得互相妥协，退一步则天朗海阔。十三，偶尔制造浪漫。爱情这朵花不用心经营，就会日渐枯萎。一束鲜花，一起在夕阳下漫步，看一场电影，一场两个人说走就走的旅行。不要枯燥，偶尔制造些浪漫，保持爱情的新鲜感。十四，和爱人说谢谢。一书曾说，什么头昏颠倒、海誓山盟，得不到鼓励都是会消失的，谁会免费爱谁一辈子。不要心安理得地享受对方的付出，别忘了对爱人的付出表达感谢。一个微笑，一个吻，一件小礼物，或是一句真挚的谢谢，都好过无动于衷。十五，接受对方本来的样子。爱的艺术一书中曾经说过，如果我爱他人，我应该感到和他一致，而且接受他本来的面目，而不是要求他成为我希望的样子，以便使我能把他当作使用的对象。爱的前提是接受，不仅接受对方的优点，也包容他的缺点。十六，共同分担家务。三毛说，爱情如果不落到穿衣、吃饭、睡觉、数钱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去，是不会长久的。好的婚姻是享受生活的琐碎， 爱上共同生活的滋味。一个做饭，一个自然去摘菜，一个拖地，一个就收衣服，相知相惜，互不计较，彼此心疼。十七，吵架不过夜。两个人在一起，争执无可避免，但不管吵得多凶多晚，一切争吵都要止于上床睡觉。发生争吵，无非意见不合，摊开来当面讲清楚，做到今日事今日毕。十八，学会表达歉意。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个人都会犯错，错了就道歉。和爱人道歉也有艺术，先诚恳说对不起，然后解释自己当时为何那样做，也可以投其所好，准备些对方喜欢的东西，再多些耐心等待爱人的接受。十九，用肢体语言表达在乎。没有什么矛盾是一个拥抱解决不了的，如果有，就再加上一个亲吻。爱情里最易患得患失，一定要给对方明确的在乎。除了聆听，还有亲密的肢体接触，十指紧扣，拥抱，爱抚，亲吻，也能让彼此感受到被爱着，如此感情才能历久弥新。二十，营造新鲜感和变化。日复一日的平淡，常将心爱的心消磨至倦怠，不妨人为去营造一些新鲜感，一起去尝试新鲜的事物，吃一道美食，换一个新发型，或者去到不同的地方约会，等等等等，用积极的心态去尝试生活的全新可能。最重要的是一天天的去爱彼此，就像朱生豪对宋清如那样，我一天天明白你的平凡，同时却一天一天愈更深切地爱你。你如照镜子，你不会看得见你特别好的所在，但你如走进我的心里来时，你一定能知道自己是怎样好法。电影《飞屋环游记》里说，幸福不是长生不老，不是大鱼大肉，不是权倾朝野，幸福是每一个微小的生活愿望达成。当你想吃的时候有的吃，想被爱的时候有人爱你。爱情正是如此，遇见对的人，一起笑，一起哭，一起从清晨到日暮，平淡中细数温柔，从天光乍破到暮雪白头。 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世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荣华是你，心底温柔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 你总是会感动。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春花是你，夏雨也是你，秋光是你，四季冷暖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 听完今天晚上这篇暖文章，是不是你也想起了爱情中的他？真正的爱情呢，是在漫长的生活中一次次的重新爱上对方。眼里有光可以照亮自己，也能温暖他人，心中有爱可以温柔岁月，也可不负相遇。第一时段的尾声，我们听完往后余生，再来一首把感觉再升华一点的最浪漫的事。你是不是又相信爱情了？其实爱情本身就是美好的，可能有时候我们想的太多，或者是情绪太多，让它变得有些许的波动了。来，听完这首歌，我们第二十段见。 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有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心里的宝。

然后不见，但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就像一定会来的春天。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的带不了。承诺成长很像蝴蝶，美丽的飞盘旋然后不见，但我相信 有的人就是这么有魔力，说不上哪里好，但就是谁也替代不了，永远的占据了你回忆的 C 位。这首歌曲可能是很多人在青春里爱过的歌，也是在姚若龙的词的加持下，让我们对这个旋律也会念念不忘。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就仿佛是我们一起在放假的时候常进的一家 KTV。 朋友说这个前奏我真的知道是哪一首歌，就是我为数不多的会唱的某一首。那麦克风给你，请你开始你的表演。 回忆里想起模糊的小时候，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空，那时的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仿佛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从那一天起眼泪永远不再不再哭， 直接让我明白，这一生能够和你相遇，就已经花光了我所有的运气。于是回忆里才明白，有的人注定是来给你上了一课，教会你珍惜，也终将相信上天会把一个更适合你的人送到你的生命中。所有的失去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唯独离开我们的人，也许他只能以一种回忆和他曾经在人间留给你的声音、影像和气息来追忆他。阿桑一直很安静， 空荡的街景想找个人放感情，做这种决定是寂寞与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来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

求全有没有用，可是我多么不舍朋友爱得那么苦痛。爱可以不问对错，至少要喜悦感动。如果他总为别人撑伞，你何苦非为他等在雨中？泡咖啡让你暖手，想挡挡你心口里的风，你却想上街走走，吹吹冷风会清醒得多。你说你不怕分手，只有点遗憾难过。情人节就要来了，剩自己一个，其实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不想过冬，厌倦沉重，就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分手快乐，请你快乐，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离开旧爱像坐慢车，看透彻了心就会是晴朗的。没人能把谁的幸福没收，你发誓你会活得有笑容。 有些歌真的一辈子都希望跟他没有任何在情感或故事线上的联系，而只是单纯的听他的旋律和演唱的感觉。比如这首梁静茹的《分手快乐》，谁也不希望分手，谁都希望和一个人能够天长地久，但我们都不是天生的恋爱高手，都是一路的跌跌撞撞学会了珍惜。此刻让我们重温这首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可能有很多前尘往事，甜蜜滋味又会想起吧。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你说这音句很有夏天的感觉，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我就当你的滋味，抱怨你都想了解，初恋的香味就这样被我们熏味，那温暖

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6号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这个前奏很熟悉吧？如果会唱的朋友都忍不住要喊出了，就是爱你。是的，此时此刻呢，也希望这首甜蜜的情歌能够为你的假日时光里增加更多的轻松和愉悦。明天可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好好珍惜。 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更多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 很累的时候要坚强，但别逞强。关于成年人对孤独的感受，网上曾有人将它细分成了10个等级，小到一个人去逛超市，大到一个人搬家，一个人去做手术。有一次和几位朋友在一起讨论到这个话题，麦子忽然告诉我，如果一个人去做手术算是最高等级的孤独的话，那我早就领略过这种滋味了。他的话让我们其他几个人都很吃惊，问他为什么当时不说也要给他帮帮忙啊。麦子笑了笑说，哎呀，既然能自己解决的事儿，就不想麻烦大家了，而且我也不想让朋友们看到我狼狈脆弱的那一面啊。麦子说完一副没什么大不了的样子，可是我在为他心疼的同时又忍不住有些难过。不难想象，在他云淡风轻的神情背后隐藏着多少无奈。都说人生不如意事儿太多，只能坚强面对，别无选择，这当然是对的。然而坚强不等于要事事逞强。看过一句话，你不用一直假装坚强，你可以留一个缝隙让别人去爱你。现在我也想把它送给我的朋友麦子，让他明白他可以不用总对身边的人说没事儿，也可以不用一个人活成一支队伍，在他身后有人在爱着他。感觉悲伤难过了，就找亲近的人适当诉说，生病了受伤了也别害怕向身边的知心好友适时的伸求助之手，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更并非逃避与妥协，相反，这才是直面生活的第一步。坚强不是面对悲伤不流一滴泪，而是擦干眼泪后微笑着面对以后的生活。坚强要有，但不是故作逞强，我们要在坦诚面对自我中拥抱真实与爱相逢。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明知自己身体已经非常疲惫了，但一想到各种透不过气的压力，还是选择苦苦硬撑，就像一个负重前行的登山者，脚步已经迈不动了，依然舍不得把行李卸下，舍不得给自己喘口气的时间。成年人的世界，没有人不知道健康很贵，但都在选择拼命硬扛。其实人懂得自立自强，这本是一件很正能量的事儿，但如果因此而一味地为难自己，那就本末倒置了。人生是需要翻山越岭的长途旅程，我们可以硬扛一阵子，却扛不了一辈子。世上只有一种勇敢，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满怀热情迎难而上，而不是以压抑和勉强自己为代价，活得既艰辛又心酸。越坚硬的心越容易被磨损，不如学会自我调整，累了就休息，饿了就吃饭，让心变得柔软起来，生活也会更有动力。成年人的世界，每个人各有不易，都在负重前行，这很无奈。但换个角度来看，虽然我们无法选择生活的处境，但可以选择以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它。给自己时间，不要焦急， 一步一步来，一天一天过。请相信生命的韧性是惊人的，跟自己向上的心去合作，不要放弃对自己的爱护。生活越是不易，越应该自我善待。正如有人所说，成长就是从前难过的时候茶饭不思，油盐不进，现在能一边流泪一边去厨房给自己下碗面，还不忘加个荷包蛋。人生的道路没有坦途，成长就意味着要经历许多风浪，而真正的成熟其实是从我们学会在风浪中好好照顾自己开始的。做不到的事情无需太勉强，扛不起的东西不必硬上肩，活出生命的韧性，做个坚强勇敢却不失温柔的人，才是与这个世界和谐相处的最好方式。人生没有白受的累，白吃的苦，熬得过最难的日子，终会迎来阳光满地。只是现在，你需要先给自己松口气，别逞强，别硬扛。愿你与时光彼此温暖，愿你好好爱自己，有卸下防备的底气，也有迎向未知的勇气。 有多少创伤卡在咽喉，有多少眼泪滴湿枕头，有多少你觉得不能够被动的痛，只能沉默，有多少夜晚没有尽头，有多少的寂寞无人诉说，有多少次的梦还没做，一成空是新的白昼，等到海啸退去之后，只是潮起潮落。 白昼，等到海啸退去之后，只是潮。 给了一点温暖，我就忘了吻别的冷淡。有时候心软是一种悲惨，推自己跌入遗憾，也许会拥抱这种情感和最开始的抉择有关。有时候敏感是一种负担，还思绪凌乱不安。我是挂在屋角的风铃，你是风拨弄我的心情，常是犹豫，偶尔是惊喜，你住在而我随行。我是原地打转的风铃，连痛苦都听来很抒情，每次看风停爱扬长而去，那么寂静。 如果没有风，风铃摆在那里没有任何的存在感，但因为有了风，风铃开始用它悦耳的声音告诉这个世界它叫风铃。这个逻辑在感情当中略显被动，但终究是有人可以让你的世界发生改变。成长就是我们和那些人那些事的碰撞的过程，从而增加了经验，提升了自己面对问题的处理能力。好了，这个时段先到这里吧。听完这首熟悉的歌，我们第四时段继续。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

就像他的来，只为我而来。我跳上他的船，开始了没有忽高忽低却温暖的精彩。那原来都是他把春天藏在从未打开的口袋，我爱上他的爱。原以为失去拥抱的心终究不能慷慨，那原来只是冬天的冰冷，借住在我心里的残骸。是他把春天藏在从未打开的口袋，我爱上他的爱。原以为失去拥抱的心终究不能慷慨，那原来只是冬天的冰冷，借住在我心里的残 骸。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在哪一刻你觉得和朋友再也做不成朋友了。经常遇到这样的对话，听说你最近换工作了，收入怎么样啊？哎，我看你发了朋友圈啊，谈了对象了，怎么不告诉我呀？哎，听说你们上次吵架挺凶的，是什么原因？说说呗。也许提问的人除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更渴望从对方的反馈中获得一种安全感。如果对方告诉我，那就是信任我；如果不愿意说，那就是没把我当朋友。从始至终，提问的人都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全然不顾对方的处境和感受。任何感情出现裂痕都从小事开始。长大以后，我们的时间和情绪都成了稀缺的资源，交朋友的成本变得很高，能够一起玩上一天的机会越来越少。我们希望在经历工作和学习的消耗后，能跟好友朋友好好放松，而不是背负着社会压力。正如一个问题，朋友之间最好的状态 是怎么样的？看到一个高赞的回答，每次见面都让人感到十分舒服。我们可以聊聊最近追的剧、最新的爱好、假期的打算，但千万别在对方面露不快的时候还继续追问别人的隐私。感情和耐心是经不起消耗的，即使是以前好到不行的朋友，也可能因为积累的一点点不满带来友谊的雪崩。很多关系中，人们习惯于向另一方倾诉，擅长用各种言辞表达自己的想法，但在倾听对方这件事儿上，却更像个婴儿一样似懂非懂。在很多对话里经常听到的是，你听我讲啊，大家都争先恐后去抢夺倾诉者的位置，当宣泄完自己的情绪后，会觉得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好，所以才会对你这样，和其他人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久而久之，不适的感觉不断在倾听的人心里累积，将会慢慢消耗掉倾听者的耐心和对这段关系的信心。很多感情渐行渐远，有时候没有误会，没有背叛，从各种小事开始，在沟通上出了问题。一段长久且舒服的交流应该像是打羽毛球，双方有来有回，你听我表达一个观点，我跟你吐槽两件事情，两个人都参与进去，互相表达和倾听。如果观察身边那些拥有好人缘的人，他们都做到了降低自我表达的部分，站在他人的立场和世界去理解和共情对方的想法。我们应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用心倾听上。人就像寒冬里的刺猬，靠得太近会痛，离得太远会冷，保持一段社交上的安全距离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就像坐地铁时，大家更喜欢人少的车厢，打车的时候大多数人也更倾向于在后排落座，拥有了一段安全半径，可以让彼此都能进能退，让我们可以在一段关系中自由地做自己。看过一句话，再好的朋友也应该有距离，太热闹的友谊往往空洞无物，恰到好处的距离才不会相互遮挡光照，让彼此都自由生长，开出最饱满的花朵。不过度亲密，不干涉别人的权利，亲密地保持距离。我想在你的生活中就会有很多可以陪你走更远的朋友。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得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渴，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恨意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爱一个耳光，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女人香。